里的远走高飞，大概就是让你的心情可以走得更远，或者说可以让你的愿望走得越来越远。这里是点歌节目，对，就像你学生时代那个时候一样，现在刚刚好从教室里看书回来，准备回到宿舍，但心里好像还想着一个人。 太阳也许会想休息，放纵了乌云，回忆挡住你回到我怀里的北极星，但你不用着急，我会找到你。哦哦，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。 天空难免会飘起雨淋，是你背影，为你努力我坚定，挂上彩虹的心，才会所有担心。哦哦，期待和你贴近， 和我更贴近， 不怕你在那座国际， 有时不安，慢慢，因为爱情慢慢，不用害怕会明白这坦白的未来， 失去更勇敢，酝酿最纯的爱。 我知道我为谁 遇到了生命当中可以和你在一起去填满很多不满啊，填满很多缺陷的那个人，共同谱写生命的 圆满的曲章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我要送给昨天晚上留言给我的一位朋友，不知道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继续来收听节目。他叫做平和又小妹，他说听节目真的很多年了，但是没有点过歌曲，特别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《知足》送给高一九班的同学，因为昨天晚上这首歌没有在直播间，今天呢我特别带来了，希望你和你的同学们也正在听节目。你说虽然我们已经毕业了八年了，同学们都各奔东西，但是想起那些日子总是会会心一笑。那个时候音乐课的老师把这首五月天的《知足》交给我们，什么时候我们再来一次大合唱啊？祝福同学们，大家都好好的，友谊万岁。对呀，这首歌实在是很久远，我记得2005年的时候也深深打动过我。 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，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，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。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。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拥有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，那样的唱着那一的歌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，足够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。 这首歌的确有13年的历史了，发行在2005年8月的日子。虽然说听了很多遍，但是每每听的时候，依然会觉得这是一首非常让自己暖心。这种暖不是来自于泛泛的 那些情绪，而是心底里油然而生的一种踏实。即便是可能有些美好的东西已经转瞬即逝，但依然会觉得我曾经拥有过。就是这样的美好感觉，让我和你在这个时间点上依然会为年轻时代、少年时代做过的一些事情继续的留恋。比如说点歌这件事情，在上节目之前呢，和同事聊天，他说现在还有多少人听广播，还有多少人会点歌呢？我说其实不管有多少人在听，也不管有多少人在点播，我们的陪伴和我们的存在已经是像一种柔软地带的符号一样，它一直在那里。当你愿意回头，当你愿意停下脚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里依然还是过去的模样，依然会让你找到最有踏实感的东西。我想作为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来说就足够了。比如此刻你想听一首歌，打开你的音乐播放器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，可是你告诉我的话，我会立刻送给你。这首歌就是我们听友点播的《你曾是少年》， Love 迷惘地人是你。 就和他亲吻，却又感觉怅然若失，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，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你我来自湖北、四川、广西、宁夏、河南、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，却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，站在寂寞的阳台，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。许多年前，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，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，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，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。 也许正在听节目的听友有很多人还正在少年时，而我们在这首歌当中怀念少年的人也知道， 那时候的我们也做着和你相同的事情，就是对于自己所真正喜欢的事情都会不顾一切，完全是直来直往的奉献自己的所有。后来的后来，我们懂得了保护自己，我们懂得了如何让自己能够，不管说是要面子也好，还是说让自己少受到一点伤害也好，都有了一点分寸感。也发现在这样的过程里，人开始畏手畏脚了，但这就是成熟，这也是一种成长。每个年龄段都有它独有的魅力，我们在这种分寸感当中也收获着一种自我的约束。当然了，偶尔在这样的夜晚小小的放纵一下情绪，能够回到少年时也是不错的。少年时我们好像有很多话会对另一个人说，闺蜜还有陪着你的那个朋友都是那么的重要。弹着黑白琴键的小妮儿，她说我想给闺蜜轻轻点播一首歌，不常见面却是一直心怀对方，像自己一样的全心全意为自己考虑，遇到困难会为对方首当其冲。这样美好的友情，我要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青青。这首歌叫做《听你说》。 我很开心，因为努力的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。如果难过，你肩膀最辽阔，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。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，我整天开着手机也感到失落。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。我懂星座，却没有人像我，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。我做的梦，我坚持做到最后，就算我爬到云端，也继续做梦。我唱的歌，只希望能快乐，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的太多。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觉。

公盖小仙女对我说，我想来试一试，点一首歌，因为两个月后呢我就要嫁人了。好啊，但愿我送你的这首歌曲你会喜欢。翻唱版的 Marry You， 但是嫁给你的这种喜悦感依然还是呈现出来了，送给你马上就要做六月新娘的这位听友。接下来崔老大家的姑娘也是要表达这种美好的心愿。和老公相识整一年了，他是我30岁最好的礼物。点播一首歌曲，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。我的石头哥哥，心有所爱。 的云彩飘落下来，都会变成了尘埃。再好的未来，你不在，都让人寂寞难挨。我徘徊在 很实在的话，爱不仅能给我们快乐，也一定会给我们一些加引号的小痛苦。那种痛苦大概就是在磨合当中，在性格里，在一些情绪当中的，但是熬过去了，你会发现两个人越来越离不开了。所以呢，心有所爱之后，会发现自己是和对方一起成长。继续爱得更久点，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 Love 陈威 C 他想点播的，可能在很多视频当中都听过这首歌，叫做带你去旅行。 今天找你特别着迷，我说拍一拍，出门前换新的心情，我的泪滴，你喜欢有小情绪，像今天的乌云，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，表情丰富令人着迷，你的一切我都好奇，像秘密，安全带系好，带你去旅行，穿过风和雨。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，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。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，能有黑人的洛杉矶。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，上海和北京，还有云南的大理，保留着回忆，这样才有意义。 听着这些歌曲，听着那些去过或没去过的地方，真的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爱的旅行的小歌曲。好啊，人的一辈子可能要去很多的地方，虽然不是现在，但是最想去的地方一定想和最想在一起的人。愿听着有份，我们都可以和自己爱的人去到世界更多的地方。好啦，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就到这里了，我不会离开直播间，稍后还有两个小时的老节目男左女右，如果你喜欢的话请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。